家在这春秋里贫富相遇，借机深情，徒儿比不发。 啊，小爹，他家姓赵，表哥是他的女儿，只因家中贫寒，徒儿比不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穷啊。不用说，把我们小姐的嫁妆给他，就是把那锁麟囊给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